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正在开展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提供的话剧选段和经典台词中选择喜欢的一段，通过声音演绎录制音频，时长不超过2分钟，随音频附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诵读小站全拼 @163.com， 我们将从发送来的音频中选取最具特色的24位听众，作为开播24周年生日庆祝活动的特邀嘉宾，在本月底到话剧迷们心中的圣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家一起庆生日看话剧。我们再来关注音乐会的消息。国家大剧院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已经拉开了帷幕。本届交响乐之春包含9场音乐会，明天登台的苏州交响乐团将带来老一辈作曲家朱建尔的音乐专场。苏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陈谢阳将携剧情演奏家杜恩武、唢呐演奏家胡晨运，与苏州交响乐团共同演绎中国交响乐经典。继续来关注演出。春之颂大型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本月18号晚上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整场演出由著名指挥家彭家鹏执棒，120名演奏家登台演出。演出时长共90分钟，包括优秀电影作品《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战狼二》等主题音乐，还有《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勇敢的心》等经典佳作。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近日宣布，2018-2019音乐季的首场音乐会开启。乐团将在这个月季带领观众去领略史上众多经典作品对青春时光的赞颂，也将特别聚焦诸多作曲大师创作生涯早期谱写的作品。据了解，今年是舒伯特逝世190周年和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大剧院管弦乐团将推出完全舒伯特与百年伯恩斯坦系列音乐会。另外，本月季的交响中国风板块将邀请赵继平、印青、张千一、臧云飞、郝维亚5位作曲家创作5首歌颂新时代新北京的原创歌曲，以改革开放40周年和1城3代为题材的合唱交响《赞美中轴线》也将亮相。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舞台演出。本周六和本周日，喜剧《前任不敲门》将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该剧改编自英国国宝级剧作家诺埃尔·考沃德的经典之作，老戏骨冯宪珍的演绎让他更加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赵梁的舞剧作品《东方灵玉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双下山》将于本周末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剧中不但保留了昆曲的婉转清丽，又蕴含了现代舞的先锋灵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啊，北风是逐渐减弱，明天白天呢本是使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比较适中，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由于空气比较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达到七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是8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是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时间的20:06，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赵爽， 我是尚远。 哎，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今天的演艺江湖呢，还是给大家提供几条好消息哈，就是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相送的。 是的，哎。我来先说第一条，对吧？本节目奖品是由亲子玩物剧场海提供的门票4张，海就是大海的海啊，人气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诗意美丽展现大千海底世界，4月14号到22号繁星戏剧村小鲸鱼与你相约。 那今天呢，其实除了这个有票相送之外呢，还有一个观剧的活动哈，同样是这个海鲸鱼创意出品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刘晓毅导演最新力作海，美丽的珊瑚、调皮的小鱼还有庞大的鲨鱼，多彩的海底世界缓缓呈现，一起来聆听大海的声音。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海啊，大海的海。这周六哈，就是4月14号上午，是主持人大帅带队啊，带领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哈，一起去观看这部剧。那怎么样去参与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和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亲子剧海，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快行动吧，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当中。 传统京剧《牧羊圈》《白蛇传》即将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余奎志、李胜素分别作为两出戏的排练指导，带领青年演员为大家演绎经典永流传的故事。这次的复排会有怎样的独到之处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著名京剧艺术家余奎志、李胜素老师做客节目，一起领略传统戏曲的魅力。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8，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是尚远。 对， 每次尚远来就是聊这个跟戏曲曲艺有关的话题啊。 对， 刚才您听到了这个节目预告，这个片花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对， 应该说我们演艺群会啊，来过文化界、演艺界的啊各个领域的重量级的嘉宾，但是今天来的这二位，我相信是。年龄层全覆盖， 哎，比如说有的啊，这个新星啊，或者我们这个影视界的啊，这个明星，他可能是比如说这个中青年为主、啊，或者中年为主，但是我们戏曲界的重量级嘉宾往往是涵盖各个年龄段的。而且今天托我向两位老师、两位嘉宾来要签名的，哎，这个同事也是特别的多， 就拿了一沓儿就上直播间了。 而且他们说了，啊，有的说了，说我是看着两位老师的演唱演出长大的，后来我们发现啊。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两位老师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啊，年龄。 两位老师来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冻龄，而且精气神儿特别好。来了之后，我就觉得一定要向两位老师来讨教一下，学习一下啊。 好，我们来隆重的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为您介绍国家京剧院艺术总监，也是我们这次国家京剧院2018重点复排剧目《牧羊圈》的排练指导、艺术指导，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奎志先生，欢迎您，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好，谢谢于老师啊。再为您介绍另一位嘉宾，国家京剧院一团团长，国家京剧院2018年重点复排剧目《白蛇传》的排练艺术指导，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女士，欢迎李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哇，这是真的。说句题外话哈，咱们聊戏之前， 对， 就是像我这种业余的，也没有天天就从事一个什么艺术专业的这种人哈， 对， 看到两位老师之后，真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说怎么会有精气神这么好的老师呢？ 哎，这就是传统艺术的魅力。 对， 你看从事传统艺术的这些艺术家，他身上由内而外的除了美丽。还重要的是气质。 所以说哈，像这些经典大戏为什么会刻画这么多经典的角色，就站到台上气场可能就不一样哈，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个门道可循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两部复排大戏的一些门道哈。 对，应该说这两个戏是国家京剧院2018至春天优秀剧目展演的一个重头的作品了。至春天应该说是咱们国家京剧院的一个很持续的一个品牌了啊。 是的，至今已经五年了。 对，而且很多这个咱们国家京剧院的保留剧目也好，传统名剧也好，还是新编戏、现代戏也好，都每年在这个时刻跟大家见面。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京剧院的这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通过这个戏的演出，让北京的观众甚至全国的观众熟悉了。您跟我们介绍介绍《至春天》是个什么样的展演？ 好的。因为刚才我说了，因为国家京剧院这个至春天这个演出这个品牌啊，已经持续了五年。那么特别是今年，那么今年呢又有北京市这个北京的啊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所以我们今年这个时长呢就比以往啊要这个长，今年要一个多月，从3月2号一直到4月16号，这个跨时一个多月的这样一个演出。一方面我们是每年一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啊，这个万物复苏啊，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面貌啊，包括人的精神呐、都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也应该是要在这春的这个气息当中，我们要有所我们的表现。所以我们这个至春天呢，实际上是向这个春天的到来，向广大的这个观众，在新的一年啊，向大家来进行表演。所以我们呢排出了很多这样，不仅仅是有这个现代的、传统的啊，还有一些经典的保留的剧目啊。那么通过这个品牌呢，的确是让更多的观众啊，了解了京剧，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推出了很多新人，让很多的这个优秀的青年演员都能够在至春天这个舞台上展露他们的艺术才华。 所以这名字取得特好哈，至春天也是很多的青年优秀演员的展现的一个舞台。 对， 然后操心的呢都是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 对， 是吧？ 其实我看到之前呢，咱们国家京剧院的公众号发的这个文章当中有很多图片，很多老艺术家在排练场上那个精神抖擞、精神矍铄。我觉得至春天既是演员的春天，也是这些幕后的细心指导的老艺术家他们焕发青春的一个时刻。 是的，因为这也是国家京剧院的一个历来的一个传统啊，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传统。因为就拿这次我们这个复排这两出剧目来说啊，你像《白蛇传》，那么我们不仅有当时我们要请到这个像刘秀荣老师啊，他们这些老的资深的艺术家，同时我们还要请到像孙桂元导演啊， 牧羊圈呢，我们要请到这个孙红勋老师，都是80多岁高龄，还有张兰老师啊，这个来指导。另外包括我的恩师，我的师傅叶鹏老师，都这个亲自到排练场，这都是80高龄啊，到排练场来给青年人说戏，这种传承，他们这种精神。啊，这其实对青年人来说，我觉得不仅仅传承的是一个技艺了啊，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品德啊，同时是他们的一种那种对艺术追求的这种精神。哎，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青年人在致春天的这种不仅仅是在演出当中他们会有很多收获，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有很深刻的啊这种收获。 对，其实刚才说到叶老师啊，孙老师，包括刘秀荣老师，还有刚刚故去的张春孝先生，他们应该说为咱们国家京剧院的几代艺术家青年演员都倾注了很多心血。 是， 我知道孙红勋老师，您当年刚进入当时的中国京剧院的时候，孙老师就陪着您演出， 就是手把手。 现在您的学生又演，然后还是在继续指导， 跟包括像这个秀荣老师也是这样，张兰老师，他们都教了，可以说都是一代一代的在传承。所以像、那个、 不光教，还陪着你演， 你像孙红勋老师，从我1982年步入当时叫中国京剧院，就是孙红勋老师那个时候他就甘当人梯，啊，这个为我来配戏做二路，来给我这个进行说戏啊。那就从哪怕是一个字韵兼团字，他都来这个为我来这个把关，所以我就觉得一直到今天能够看到他还这个到这个 精神哈， 这种精神状态还出现在我们的排练场，为我们的下一代在进行传承，其实我们真的是由衷的感到这个高兴， 特别温暖，很幸福啊。 对，其实想问句题外话哈，就比如说。比如说一个青年演员哈，如果说无法得到这些名家的指导，然后和这种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锻炼机会得到名家的指导，他们的水平会差多少呢？ 李老师说说，因为李老师是一团的团长，您作为这个团领导， 对， 咱们今天介绍的《牧羊圈》和《白蛇传》这些担纲的主演，都是您团里的优秀的青年演员，有的可能稍微年长一点啊。您说说您在团里对青年人是怎么培养的？ 对，像这样一次活动他们能提高多少，您觉得就亲眼见证的。 其实像京剧呢，它就有这个老的传统，就是传帮带，就是老师带着徒弟带着学生演。我那个时候演出也是，你像我师傅呀，这个刘秀荣老师还有梅老师，都是带着我演出。我演前面，老师演后边，这样的观众在这个看戏同时就把你这个青年演员也看了，也了解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就排这个白蛇传，我那个时候是87年拜的刘秀荣老师，刚毕业。刘老师也是带着他这个这个打鼓的那个一个鼓师，完了还有我师爹张春孝老师，他们这个几位到邯郸去，我那时候还在邯郸学这个戏的时候，就把全堂就给说了，不光是说主演，整个的底下的这个边边沿沿的这个龙套全说。那么你我就从这个戏开始，我就觉得我突然觉得对艺术豁然开朗， 窗户纸捅破了。 对对对，你就知道怎么去表演了，你这个一招一式说得非常非常细致。那么后来我就说，演了很多年以后，我觉得我作为我在舞台上有一点这个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我再把它再传达给我的学生，比如说这次13号或者16号。朱红演这个戏，我就觉得也 十三十五 演那个白蛇传，我就觉得因为白蛇传这个戏特别不好演在哪儿呢，他又文又武，唱念做打极深，这个演员你没有这个全面的这个掌握这个要领，你拿不下来这个戏。 特别是刘秀荣老师这版啊，这个白蛇传60多年啊，因为我记得这个是田汉老在1943年、1950年、1952年这个三次的创作，连续三次的创作才形成了后来这样一个版本。那么秀荣老师在这个52年啊，这个10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在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时候的把这个戏推出来，那么再就引起了轰动。所以说呢，秀荣老师这个戏加上他的这么几十年的舞台时间， 那个时候我师父还在学校呢， 中国戏校， 对， 几十年的舞台时间，把他的对人物的刻画，他跟春孝老师他们，因为之前 前包括像周秉谦老师他们那个时候都演这个时间嘛，哎，那么就把他们的这种心得，他们对人物的刻画，对剧情的理解啊，传递给他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我们经常和盛素啊，我们在探讨，就是秀荣老师跟春晓老师这一版的《白蛇传》，应当说是教科书式的， 对， 它是教科书，哎，所以现在60多年下来，可以说几代人都在传唱， 对， 所有的学《白蛇传》的，当然也有学其他的流派，但这一版来说，因为它就是像盛素团长刚才说的，它最能够体现一个演员的艺术功力和表演功力。啊，你光会唱会念会打，这个不行。但你的表演人物的刻画，怎么能抓观众？怎么让观众能够随着你的这种表演能够去入戏？这个非常重要。 我那时候学这戏的时候，我是在学校的时候还没毕业，在河北艺校，到北京来看这出《白蛇传》。那时候我师父在台上演出的时候，还没拜师呢。那时候看这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这个演的剧中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就真是 白蛇许仙， 对对对，就是白蛇许仙，就演活了。就是 刻画的非常细腻， 对对对， 而且这个戏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这个是都是这个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因为我们这胜诉这个团这个戏，带到欧洲去，带到澳洲去演出的时候啊，都是这个观众都非常踊跃。而且刚才正像胜诉说的，京剧呢很注重这种穿帮带，很注重穿帮带。那么就说他这个胜诉演的时候，他独立的时候也演，那么他带着这个青年演员的时候也演，包括到国外去。啊，这个在这个戏当中啊，今天我演一场，明天你演一场，也可能今天我演前半场，明天你演这个前半场，甚至于我在这一出戏当中，我演一场、三场、五场，你演二场、四场、六场，这种其实这个就是对青年演员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他不仅在舞台实践，同时他还能够观摩啊，能够带动他。就缩短他的成长周期， 让他尽快的成长， 让他尽快的成长。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李老师，您觉得《白蛇传》这个戏啊，您这个学的是秀荣老师这个版本，您觉得难点，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地方？ 或者也是看点？ 哪个部分？ 难点就是看点哈、 难点其实就是什么？一个是我刚才说了，唱念做打。他的唱哈、在众多的武打这个表演当中，最后到了这个断桥的时候，又有一大段唱， 大段唱， 就是相当于咱们这个歌剧的咏叹调， 啊， 那个时候你想，人已经2个小时以后了，精疲力尽的时候，再来 要唱半个小时， 对，要唱，还跟那个什么嘎调似的，那个龙泉宝剑唱上高音儿，所以这个是很难的，没有一定的这个功力气力，你到时候就达不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就是一个是前面有武打，武打的时候你还有我们那还有踢出手呢，对吧？金山寺哈，你还有其他的这个像水族啊，这水旗代表这个波罗波兰状况，这个水啊，好，很多很多武打都在里头，挺繁重的，对于演员来说，我觉得是 刻画， 对。 对， 因为其实就在我们看来哈，像这个《白蛇传》，像这白蛇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不光是一个大家闺秀，因为可能传统戏剧里面演大家闺秀会比较多哈，但他这个角色呢，你又得演出这个仙气，又得演出这个灵气， 对，他是个神话， 对，他还是个妖，我觉得一想就很难，而且这个身段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仔细的处理，让大家相信他不是一个人类啊，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就是看点了，看到底能不能 但是他表达的这种情感呢， 就是人类 好的这种永恒的这种爱情，又是人类的，又让你可觉得可信， 情真意切。 对， 我知道这个于老师啊，在出国演出的时候，去澳大利亚是演过大嗓许仙的， 是， 这是按照当年李少春先生的，这是有先例的， 是是是。哎、 那么您演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感兴趣，您的那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啊？ 这个说实话，真的是这个当时是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挑战。2005年，去澳洲演出，澳洲演出呢，因为当时的演出方呢，他对于这个对澳洲的这个观众啊，他有些担心，他怕是这个京剧的小声，京剧的小声。用假声来这个在舞台上演唱，跟这个青衣的声音呢、都是假声的话，他怕观众不接受。而且呢，他这个也听说过这个李少春先生当年演这个以老生演大嗓许仙， 也是出国演出， 也是出国演出。所以他提出来之后呢，那当然这个对我来说，我也很愿意去尝试。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当时能够得益于张春孝老师的这个手把手的教，无论是身段表演，他在排练场里一招一式的教我。 啊，这个包括人物的刻画，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表演， 嗯， 所以通过这个，其实对我的后来的这个表演都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所以这个应当说，尽管是对我来说，自己是战战兢兢的接这个这样一个任务，但是呢，应当说还是收获很大，特别是在表演上， 嗯，好， 是有这个。 好，这是聊了这个《白蛇传》啊，我们这样，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我们最后的这三分多钟时间呢，我们来听啊一段于魁智先生和李胜素老师合作演唱的《做工》，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在很多场合、很多晚会经常看的一个精彩的节目。下面我们来听听， 嗯、 好。 孙欣，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老婆，

白蛇传的艺术指导，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女士。欢迎李老师。 好，大家好。哎呀，这个上半段当中哈，咱们也聊了这次在至春天的整个系列演出当中呢，会给大家很多这个复排的经典剧目哈。比如说刚才聊到了白蛇传，那其实像这种经典剧目呢，它很难演，是在于前面有很厉害的标杆在那儿哈，很难去突破。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要请教二位一下哈，像这种复排剧目，它会常演常新吗？就说每次复排都会带一些新的元素进去吗？这个问问两位老师哈。 一定会的，因为这个随着时代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些这个当代的这些京剧的艺术工作者啊，有很多的，因为像过去我们那些前辈，因为他们这个学习的经历和那个这个社会的年代那个环境啊，他们接受的这个传承啊，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学习不仅仅有老艺术家的传授，同时他们有理论的支撑。这个特别是对于一个戏，我们请来导演之后啊，导演会把整个的剧情进行一个导演阐述，导演的构思啊，整个尽管它是一个复排的剧目，但是我们都是完全按照，对于青年演员来说，它都是一个全新的创作啊，全新的创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应当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要根据所有的这个演出啊，都是要根据演员的条件，根据演员的条件，所以他你必须要在这里面要有一些变化，有些调整。你像这个《白蛇传》，那么就是说，胜素演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些导演们是根据他的条件进行啊，去丰富、去完善、去突出他的表现特点。突出他的表现特点，因为人跟人的这个自身的艺术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那么这次的演出，那么因为无论是白蛇啊、朱红、青蛇、戴月、钟宇、小生、陈旭之，都是要根据他们的条件，同时还要根据整个团队啊，这个团队的这个阵容的条件，武戏的力量。这个其他配角的这个水平，要根据他们进行调整。 对， 但是总而言之，还是要本着他这个原汁原味的这样一个艺术这个风格、艺术风貌来进行呈现。 其实我看国家京剧院的戏啊，从小的时候就看起，我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就是无论是什么戏都很讲究综合性和整体性。这个特别是这个舞台上啊，这个演员，就刚才您说的那个，比如说舞的部分，要考虑到配演群众的这个阵容怎么更好的展现，除了展现主角之外， 让所有的角色都有发挥， 都有光彩。 对， 另外就是这个乐队的训练，我觉得咱们国家京剧院有自己的特色啊， 是， 就是训练的非常的严谨，是一个整体啊。可能有些院团呢，他很讲究乐队伴奏的灵巧性或者灵性，有的时候有些即兴发挥啊。咱们国家京剧院的乐队应该说有自己这套训练方法和审美的一个指向啊。 是因为不仅要这个突出他们的演奏技巧，突出他们的伴奏水平，更重要的还要这个使我们整个伴奏出来的音乐要符合剧情的需要，符合人物的需要，符合演员特点的需要，同时呢还要让观众听起来之后音乐是丰满的，因为它是丰富了演员的表演，丰富了演员的唱腔，是烘托了演员。所以国家京剧院对于这个音乐这块的要求啊，应该说也是很高的，包括他们在这个伴奏过程当中，他们这种舞台这种面貌，我们都是有要求的。 所以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保持传统戏的这种原汁原味，同时呢也会加入一些现代的非常科学的这种配置，然后把它往一个大的剧种或者说更加严谨的剧种去发展。 现在的观众欣赏角度不一样，欣赏水平跟过去也不一样， 要求更高了。 现在观众喜欢的是他不仅要听，过去都是在戏园子里面听戏，现在是要看到我这个 视觉， 这个视觉的啊，色彩斑斓的，这丰富多彩的啊，流派纷呈的这样一个作品。 请胜素老师介绍介绍您的这个学生朱红好吗？ 好。朱红呢是也是咱们中国戏曲学院毕业。那么他到团里头，现在大概有几年，有四五年吧。一直是学梅派。那么到了团里以后，我觉得他的条件非常好。一个是嗓音、扮相、个头都非常好。 就是这一出《白蛇传》，我觉得也是给他压力也不小啊。 对 对，因为是从这个刘老师那开始，他也是在学校也跟刘老师学过这戏，但是呢，后来呢，他是这个学的是一折，那么后来到了团里以后，我想呢，应该把这个戏应该传下去啊，应该有人去演，我就带着他一起。那么后来我就觉得，他呢，我觉得在舞台上还是能体现出你的这个东西来，不管是文的武的唱啊什么的，都非常好。还有这个谁也不错，这个刘那个谁叫陈旭之， 陈旭之 小生、小生也是像这个春晓老师的这个学生张威，教的这个陈旭之。都是这个算是这个正宗传下来的 相传的这个风格。 对， 应该说他们这个扮相个头都很好哈， 都很好，包括青蛇戴忠宇， 戴忠宇 也优秀的一个 武旦 演 员。对， 但是呢，他呢不仅局限在这个武旦的这个表演上，他这个唱的表演上，他也是这个应该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条件、非常这个优秀的一个。 对，难得他是武的比较好，而且他嗓子还挺好。一般的武旦嗓子可能就稍微差一点，他嗓子也非常好。 所以其实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精彩纷呈、行当齐全的一出戏。 在这里面，我们还有像这个国家一级演员陈国森他们在这里面对于这些青年演员的一些陪伴，陪着他们来演出。陈国森因为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就是年纪都不小，但是在这里面还依然陪着这些年轻人。他过去都是跟我们一起陪着李世济老师，我们的前辈去演出，然后呢陪着盛素演我们这一波，然后现在又陪着年轻人演，包括现在其优秀的青年的文丑啊，这个王爵啊，包括像这个叫什么这个这个那个叫什么刘博、胡斌 和这个 发海， 都 有很好的这种表现。这些青年演员在这个戏当中，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戏，可以说对他们是整体的一个水平表演是一个有很好的提高。而且是就像您说的是常演常新，因为一直在演出，国内国外都在演啊，这些包括盛素包括朱红他们都在国外也演，在国内也演。那么在至春天的时候，其实实际上也是在向广大的观众，特别是在北京啊、京城的观众做个汇报。 那其实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经常演出的一出戏啊，就是《白蛇传》， 是 咱们 国家京剧院的一个经典 保留剧目， 常演剧目。 但据我所知，可能有一个剧目就是平常复排的并不算太多哈，就是这个《牧羊圈》，那这次也搬出来了哈。 是是是。 对，那为什么想着说去复排这出戏呢？ 应当说，因为京剧啊，不仅仅是这个有很多的啊，就完全都是这种展现民族精神的、民族气节的啊，这个像《木兵挂帅》《杨门女将》京这个家国情怀的这样，也有很多是这种像这个知恩图报啊，善恶有报。这个悲欢离合啊，最后这个都是有很好的这样寓意在里边的。你像这一出这个《牧羊圈》，因为我呢是为什么让他来复排这个戏，因为这也是跟我自己的有这样一个情节。我1995年的时候，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我们的老前辈李世济老师带着我演的。当时 是到台湾演出， 到台湾演出，当时我演朱春灯。那么这个都是像什么孙红勋老师啊、罗喜军老师啊、张兰老师啊、 李广仁老师、 孙宝明老师，这些老师带着我演，所以这个当时对我的提高，我觉得表演各方面唱腔都有很大提高，而且唐再新老师亲自操琴，所有的唱腔节奏、人物的表演，这些老师们都在边上保着你，都在保着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呢很好，就是说，而且这个戏里面最重要的是体现了京剧的生旦净丑，所有的行当都有，老生青衣、花脸、小花脸、小生都是行当齐全，而且他的这个内容呢又非常好，又是一个这个善恶有报的这样一个题材，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很久没有人演出国家京剧院，后来一直就在这个创作其他的剧目，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说我是一定要把这戏复排起来，而且呢，这个戏包括像《白蛇传》，我们都是要准备，就是说我们不这次是至春天让这青年人来演出，那么下一步就是我们来带着他们演。跟他们一起演，就像当年盛素说的老前辈带着我们演出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他们的这种发展提高啊会有很大的帮助。你像这个戏当中就是包括这个小生刚才他说的这个像陈旭之啊，因为我们这个戏呢最重要的就是这次我们体现的是这种洋派 老师 程派的青衣 那么这个刘磊，很多熟悉他的这个青年观众其实对他不陌生了。 嗯， 他毕业没有几年，他个刚刚来了两三年，到了国家京剧院。但他在中国戏曲学院的时候，就是以这个叫 学京赛， 学京赛啊、嗯，这个全国啊艺术院校戏曲院校啊、这个青年比赛，他是金奖。 对，当时观众就说小鱼魁智，因为扮相身上都很像啊， 而且他的嗓音条件很好、嗯，最重要的就是他人品非常好、 嗯、 啊，这个孩子非常好学， 勤奋 啊，非常的这个勤奋，努力， 嗯， 到现在都是起早贪黑的在学习唱戏，所以呢，就是而且不仅在团里面，大小角色都来，同时呢，包括到这个师爷，到这个叶鹏，我师傅家里面的去学戏、 嗯， 所以我很多戏都是这个他又重新这个来学习，这个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我觉得有应该为他创造这样一个机会、 嗯。 那么我们的两个亲。优秀的这个程派青衣、 嗯、 这也是胜诉这个作为国家京剧院一团团长这么多年啊、 嗯、 他在这些方面呢他是这个有很好的这种想法，他就觉得一个剧团不能够单单就有一个梅派、 嗯、 啊，梅派是主打，国家京剧院首任院长就是梅兰芳、 嗯、 那么这个几代包括杜近芳老师，这都是大的这个大师级的艺术家、 嗯、 梅派有很好的传承，但其他的流派在国家京剧院也应该有，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一定要招其他的流派，所以就是这个梅上成勋章在国家京剧这个京剧院一团全部都有， 嗯、 啊、而且是每一个行当都不止两个，所以我们这次的程派呢就是这个吕瑶瑶和李文颖，这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程派演员，他们不仅具备很好的演唱功力， 嗯， 同时他们有很好的这种表演的这种基础， 嗯， 他们的师承都非常好， 嗯， 而且他们后来这个到了国家京剧院之后，又一直在这个程派艺术家张曼玲老师的亲自传授下， 嗯， 啊，包括学校的陈琦老师啊、李文民老师啊，这些老师对他们都有很好的传授， 嗯， 哎，这个包括南京的钟荣老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呢，他们很努力、很用功，而且又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要给他们创造这个机会，这个朱春登不仅仅是刘磊，因为将来这个青年演员韩复超，他们都是两个人都要替换着演出， 嗯， 因为这次时间的关系让刘磊先演，所以我就觉得都 每个人都给他们机会， 我们要让观众看到京剧艺术的薪火相传，京剧的所有的这个行当生生不息的这个延绵不断的在传承，这也是国家京剧院不仅仅是一团，其他团也是沿着这样一种这个发展和传承的这个一个作风， 嗯，而且我也看到还是有这个名家张晋和陈国森二位， 对呀、 啊， 因为张晋、陈国森都是我同班同学啊，他都是国家一级演员， 嗯、 而且这个一直就是可以说是甘当绿叶， 嗯， 而且通过排练都令我们非常感动， 嗯， 这个全神贯注、满工满调、 嗯、 全身心投入来陪伴这些青年人， 嗯、 这也是国家京剧院一团的一个历来的一个传统了、 啊。嗯，不过这个因为复排比较少嘛，咱们也可以来一个简单的这个导赏哈，就是说很多人之前对于这一出戏的这个评价是有很多很独特的唱段，就说可能在其他的戏当中接触不到的，或者说你一听到就觉得哎真的是特别特别哈、啊、完全是忘不了的那种唱段。 他这个戏里面呢，我刚才说了，不仅有老生，有这个整本大套的，就像他说咏叹调式我们叫反而黄、 嗯、 啊，这种整本大套成套的唱腔，青衣同样也是这样， 嗯， 而且呢他是西皮二黄都有，西皮二黄都有，板式也齐全。另外一个呢，最重要就是他的唱腔这种深沉、这种厚重，啊，耐人寻味。 嗯， 他的唱腔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啊，无论是程派的还是杨派的。因为之所以能够程砚秋先生把这出戏能够流传下来，其实其他的流派也都演《朱痕迹》，都演。哎，这个当然后来杨宝森先生把这个戏把他唱的跟程先生唱的很经典，所以就一直都广为传唱。那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有这样的，另外这个戏里面呢，不是都让观众感觉到很悲，因为他有很多诙谐、 嗯、 很多幽默的东西、 嗯、 让观众能够会心的这个发出这种笑声、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戏啊给观众带来的喜怒哀乐在这个戏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戏它很有格调，很有意味的，就是它总体有是一个悲的气氛。 对， 哎，这个很有这个冤啊，应该说是被人这个欺辱啊。 对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小花脸角色在中间调剂，一方面呢让观众不至于太悲，但是呢他的调剂又让观众并不觉得跳戏。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传统戏它非常高的地 方，这也是京剧的一个魅力，就是为什么离不开丑角，丑角在这个剧目当中的这种调剂起到这种烘托啊，这个融合的这个气氛的作用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像锁麟囊里面那 几个这个设立眼一样，是吧？哎，所以他在里面，这个观众感觉到又可爱，哎，又这个不搅戏， 哎， 在这个戏这个《牧羊圈》当中啊，等大家到了现场一看，我相信大家不会失望啊。这个我通过看他们的排练，我就知道这个戏是一定会这个长演，也定会受到观众欢迎。 嗯，好，这样我们也聊了一会儿了，下面我们也送给听众，也送给于老师一个小礼物啊。这个是1989年的时候的冬天啊，11月份，我们电台当时录制的于老师当年的第一个个人专场的一个实况的小片段， 是 我们来听一听， 是在人民剧场。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文昭关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好。这个机器的提前的这个准备呢，有一些问题啊，我们还是来继续来聊啊。 好，那刚才说到了，就是说这次有两出很怎么说很经典的戏的复排哈，一个是这个《牧羊圈》，还有一个是《白蛇传》。咱们上半段聊了《白蛇传》，下半段呢又跟大家伙简单的导赏了一下这个《牧羊圈》哈。其实说起这出戏啊，我觉得戏迷朋友可能是也是非常熟悉了。那刚才咱们也说了，有一些人因为他之前复排的比较少嘛，还是觉得比较 是一个传统的骨子老戏。 就是说可能这几年啊，或者说这个接触到的，很期待说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出现哈。那不知道这个在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就是两位老师哈，就现在对于这个年轻演员的表现，你觉得哪一段是最值得期待的呢？ 另外我插您一句啊，就是说牧羊圈，可能有些观众觉得有点陌生，您要说朱痕迹，应当说熟悉京剧的，特别是一些老观众都知道啊，就这个戏当中这个朱痕迹这个段落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青年演员呢，在这个戏当中，你比如说就我说的后头这个反而皇这场啊，作为老生来说，那么这个京剧的老生，这个几个反而皇，那都是要都是有独特的地方啊。碰杯的这个杨家将，杨家将当中这个碰杯啊，这个 五盆记 当中，哎，这个这些反而皇，包括朱痕迹，这是可以说这也是老生必修的啊一段场啊，这个是包括程派的这个唱腔，所以我觉得呢，因为在这个当中呢，希望观众去看的时候啊，要还更多的还是要注重他们的演员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他们的表演，哎，这个我相信观众不会失望。 对，我觉得这个戏特别好的就是它很有戏剧性啊，就两边都是， 它的剧情是起伏跌宕，剧情结构也都非常好。 对， 非常好。 这是这夫人以为丈夫已经死了， 对， 最后发现没有死。 对， 丈夫以为夫人死了，最后也没有死。 没错，没错。 最后是一个一家团聚，这个奸人恶人受到了惩罚。 没错， 哎，这个善良正直的人最后 善有善报， 对， 恶 有 恶报。 对对对， 很有戏剧性的一个作品， 而且他这个立意思想都很好。 对，就惩恶扬善的故事，基本上我们从小到大就喜欢看。 是啊，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要宣扬的。 那咱们说一说演出时间和地点吧，是吧？这个咱们都讲到这儿了哈。 对，他是3月2号开始。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白蛇传》和《牧羊圈》是我们国家京剧院至春天的啊最后的这个收官之作。 收官作品， 所以他是在4月13号，这个是和15号。两天的 13、15是白蛇传， 14、16是牧羊圈，一方面是考虑到观众的这个欣赏，也不能让观众有连着看两天，他会觉得有些乏味。另外有些观众他有时间的关系，他们要挑选他们的这个休息时间来观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演员里面的这个舞台一些个这个考虑，技术性的考虑，所以我们是岔开的演啊，4月13号、15号。这个《白蛇传》啊，4月14号、16号， 啊，这个是牧羊圈，这四天都是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晚上7:30。 嗯，哎，对，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的赵锦棠啊。这个吕耀瑶呢，我们比较熟悉啊， 是 认识他，然后他的舞台上的这个扮相啊，感觉啊都很好，舞台的这个层次感都很好。李文颖，我看过一次，在今年赵荣琛先生演唱会当中，他唱了一段《火焰居》， 对， 应该说那一场青年演员当中，他唱的非常突出，因为他唱的很静气， 他的演唱功力是 很内敛，说 是对对，很内敛的，是，所以这个应当说他们二位都是这个这个条件都非常优秀， 各有特点， 而且各有特点，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双推，要双推这两个成派，我觉得能够让他们这个在舞台上去展现，都能够表现出他们自有的啊各有的这种特点来。 所以这样啊，也到了节目最后，两位老师呢就各自用一两句话，就是给每个剧概括总结一下， 再推荐一下。 对，希望大家在这个春天哈、走进剧院去看一看，真的是我觉得是心血之作哈、这两出戏哈、来， 首先说呢，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的国家从总书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京剧作为国剧，作为这个民族艺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剧种，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啊，都应当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无论是大人小孩，大家都学京剧，都唱京剧，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是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说起京剧很自豪，那是我们民族的，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本土的艺术。有机会大家走进剧场去看一看，为什么这些年来在舞台观众的这个层面上，不再像我们那个时候学戏的时候啊，三四十年前都是花甲老人，现在的观众可以说是50%甚至更多都是中青年，甚至于90后、80后这些年轻人，就是因为这些年国家对于传统艺术的这种扶持，我们走进校园，送戏进校园，进行传承普及啊，京剧艺术走进中小学艺术教育课程，所取得这样一个丰硕的成果。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啊进剧场来看一看我们这样的剧目，无论是从他的这个剧情和他的表演，我相信对孩子都会有很好的教育和启发。这两出戏啊，允文允武啊，载歌载舞，有唱有打啊，这个京剧的应该说全方位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在这两出戏当中都能够包括进去。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在这个4月13号到16号走进梅兰芳大剧院，来看看国家京剧院这些优秀青年演员，他们是怎样来传承我们的国粹艺术。 好，林老师，您再说两句。 刚才于老师说的 很全面， 我就我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能够进剧场看一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给你带来什么感受。 京剧和交响乐跟足球是一样的，一定要到现场。 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哈。 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向听众一边说一边听得到的，就是李生素老师演唱的《霸王别姬》。 那在今天这首《霸王别姬》当中呢，结束今天的访谈。再次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我是赵爽， 我是尚远。 稍后是听听塔耳朵，明天再会啦。 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